偶夜请再看一下，还有优雅的苔藓，还有鲁莽的时间，还有可爱的我。 有没有限你的号哈、啊？今天的气温比昨天又低了一些哈、啊，今天是4到17度， 嗯， 所以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也要提醒大家啊，该穿秋裤的要穿秋裤了啊。 对啊，是的，就是比如说，昨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导播老师，他叫赵恒选，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微信说，这是一个穿套头这个叫卫衣的， 嗯， 然后怎么？这个鄙视这个穿短袖的天气了 这个对对对，说的有道理、嗯、我昨天呢是穿了一个其实我今天也穿了一个破洞的牛仔裤，然后我来的时候就发现哇，有烈烈的这个寒风吹到了我的那个破的那个洞里，我当时觉得是时候该穿秋裤了。 嗯，是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尤其是今天的出行信息一定要注意，限行的尾号是3和8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有意思，聊的是2019年未来的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当然和大家也都息息相关，就是延庆啊将举行 世园会， 世园会在2019年的时候。那么关于世园会的一些相关消息呢，我们先给大家进一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理论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花一世情带笑意，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天地地 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一首北京欢迎你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频道搜索 FM98.2AM927，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 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延庆世园会的哪些事儿。说起这个世园会啊，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啊，被简称为世园会，是由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来举办的一个国际性的园艺展会。 嗯，那据了解啊，截至到2014年，世园会共举办了30多次，基本上是在欧美、日本等发达的国家。 嗯， 中国呢，已经举办过了像1999年的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06年的沈阳园艺这个世园会，2010年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以及2011年的西安和2013年的锦州，2014年的青岛，2016年的唐山。啊，以及马上要举办的2019年的北京、延庆的 世界园林博览会。 对，说到这个园艺博览会，它是世界上各国园林园艺精品以及奇花异草的大联展。 嗯，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植物，你看不到的，平常看不到的花花草草之类的，都可以在世园会上见到了。 嗯，我理解的世园会可能就是一个小花园吧。 应该是大花园吧， 是吧？ 嗯， 那这样吧，我们就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大二的学生李志啊，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带领他的团队一起到了延庆， 嗯 啊，去深入的走访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延庆举办的这样的一个筹备和建设情况啊，我们来请他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期的活动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嗯， 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这个青年服务国家暑期大学生实践系列活动特别节目的第二期啊，在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很多高校的这个学生啊，来分享他在暑期实践活动中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们，首先邀请李志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志，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然后我们今年暑假的时候也是践行北京服务国家的这样一个北京市的一个大型活动，然后参加了一个也是以世园会为主题，也是助力世园的这样一个暑期实践活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途中呢也感觉团队当中也非常的就是注重实践的一些前期、中期、后期的一些准备工作，然后也发生了一些很多好玩的故事。 嗯，我想知道一下李志是什么专业？ 化学工程学院的制药工程专业。 嗯，好像跟园艺不太有 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说你们要想着说是去因为刚才啊跟李志来聊天，李志说他们学校在昌平。然后从昌平大老远跑到延庆啊，去考察这样的一个即将开始的2019年的延庆世园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让你们有这个想法？ 嗯，因为我们现在是学的是化学专业， 嗯， 然后化学呢其实这些年呢一直高速发展，但是呢伴随着污染其实也是有很大的。然后呢我们就是选择就是世园不是属于那种绿色还有一些比较绿色发展的这样一个主题，也想作为一个化工人为我们的环境做出一些贡献。 嗯，哇， 有道理啊。 嗯， 这个前期筹备了多长时间？然后你的团队有多少人呢？ 我们前期筹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也不仅仅是准备资料什么的，我们也去到访一些学校呀，还有周边的社区，进行了一些调研的工作。 嗯， 然后我们的团队一共有13个人。 一共有13个人，都是你们这个化工专业的吗？ 对，有我们都是我们化学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 嗯， 然后我们也都分别来自团学，就是学生会团学的这样一些，然后负责比如说摄影啊，或者是学生会的干部啊什么的，都是就是各方面需要我们实践活动需要的各方面人才都具备。 各方面的人才，比如说可能像你们有大部分的这个精力在学生会这种这个组织里面工作啊。 对对对， 啊，可能有这个负责宣传的，有负责艺术的啊， 宣传、艺术、策划呀， 都在里面。 后期剪辑视频啊什么， 非常的完备啊。 对， 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是怎么从昌平到延庆的呢？ 其实我们是 就坐火车是吗？ 不是，其实我们就是在昌平也有宣传过，然后我们的主校区现在在大兴，嗯，然后当天我们是从大兴开始到延庆这边，然后我们也是，选择了 更远啊，从大兴， 对呀， 啊， 就是从南北京的地方南边这边， 啊，我脑海里就想象出来那个路线，就是从坐4号线，然后倒2号线，然后从西直门坐 S1线。 抵达延庆，是这样吗？ 我们其实前面没有坐地铁。 哦，是吗？ 我们选择的是坐公交这样一个绿色出行。 你看看，你看看，13个人的团队一块坐公交也挺不容易的啊。 哎，我们 其实在路程上边，在车程上边也是可以，互相交流一下，然后再做一些准备都是可以。嗯，然后我们到了延庆那边，也是选择绿色出行，还是就是公共自行车，然后去周边走走啊，看看延庆的一些绿水青山。 嗯， 那你们主要是去那边做了哪些工作呢？ 嗯，我们去了延庆那边，有一个世园会的，就世园会的建筑地，然后还有一个延庆的规划馆，然后还去了一个，如果要是去世园会必经的一个康安社区，一个街道办事处。然后我们还去了一个中央广场，就是人员比较多的，也便于我们采访呀调查。 嗯，有道理啊。这个这一路下来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这一路下来，因为我们的实践活动 就是每天上午坐着公交去，然后每天下午坐着公交回。 啊，你们不住在延庆啊？ 我们是住在延庆的。啊， 住在延庆。 我这是说嘛，我说他们应该住在那边。 就是我们当天是住在，就是去从大 兴到延庆。其实就是两天时间。 我们去那儿差不多半天时间到那儿了，然后我们在那儿待了得有三四天。 那是不是工作量还比较大？ 嗯，每天都有一些出行吧。 嗯，住在延庆和这个不住在延庆的区别，我觉得就是可以深入到老百姓的啊日常生活当中。 嗯，对对对， 啊，去感受延庆人民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对对对。嗯，我们住在那几天也是周边也有好多延庆的居民，然后和我们聊天。 那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住在一个聚龙山庄的一个民宿。 嗯，住的还挺好啊。 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大家一起都在玩什么狼人杀、打牌之类的 啊？这是课余时间。 对， 课余时间啊， 也是蛮好的，要劳逸结合嘛。 嗯嗯。刚才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呢，我们放了一首歌叫做《北京欢迎你》。 哎， 这首歌其实也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时候我们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体现了北京的这种包容啊，欢迎四方来客的态度。2019年的北京园艺博览会呢是在延庆举办，那么延庆也在积极的准备当中。刚才曼宁其实在节目之前的时候也提了这样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我相信李志肯定是在前期调研以后也能非常有信心的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园艺会，园是这个公园的园啊，园林的园，艺术的艺，园艺博览会和我们之前就是举办的园 博会啊， 世博会啊，园博会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园博会我们都知道是在石景山啊，石景山啊，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园博会啊，有什么区别呢？ 我知道您说的是园博会，还有园博园这样的，和 对， 还有咱们就是去延庆，还有2019年即将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一些区别。 是的， 其实呢， 说白了就是园艺会和园博会的区别。 还有园博园是什么？ 园博园其实是在丰台这块儿。 哦，丰台。嗯， 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也去了园博园。 嗯， 然后我们就是那里边也是有关于绿色植物一些园艺的东西，但是毕竟是一些小型的展览。但是呢，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延庆2019年即将召开的，这是属于一种国家层面的一个非常最巨大的一个展览盛会。 嗯， 然后就是外国友人也都会前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来到延庆，来参加这个巨大的盛世博览会。因为咱们这个世园会的展区不仅仅有中国的展区，还有一些国际的展区，就是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展览呀东西都会在展区里边展出。所以呢，其实大家来到世园会这个场地，也是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延庆，也更好的了解园艺，从而也促进园艺在中国的发展，在世界的发展。 嗯， 我理解了，就是园博会呢，其实是国家举办的啊，就是各个省的一些园林艺术在这里汇聚。园艺会呢，世园会呢，其实就是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的园艺、 哎、 啊，在这里展示，相对来说级别会高一点。 盛会 了，嗯，级别会高一点啊。 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像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妈妈呀、姥姥啊，真的是好喜欢这些花花草草。一提到要就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要去砍什么什么花，夏天的时候要去砍什么什么花，秋天的时候要去砍什么什么花。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一套自己的那个方法，而且他们很喜欢在这个家里面也种一些花花草草。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非常欣喜的，有这样一个世园会啊。 没错啊，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们在这次暑期实践活动中在延庆的一些走访调查的画面啊。这张图片是在延庆的街道上吗？李志能看到吗？我们请导播老师把我们嘉宾区的电脑可以调出画面来吗？ 这个有一点点延时哈、嗯、 这张照片其实是我们后期在社区里边，然后和街边的人去宣传世园会的这样一个场景。 嗯，这张呢？ 这个是在延庆，这个是在延庆的中央广场，然后我们是做了问卷调查，就是调查大家心中的绿色生活、美丽家园是一种怎样一种概念。 嗯，这张也是在延庆啊。 对对对，这都是在中央广场。 所以你们是穿着统一的衣服，挂着胸牌， 对对对， 还很正规。 当然了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实践，然后我们有统一的服装，然后有统一的一个标志。 嗯。这是在工地啊。 嗯，这个是在世园会的建筑现场。 嗯，这是建筑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物呢？ 这个是世园会的展区，就是到时候2019年大家都会来到这儿，现在还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嗯， 基本框架已经出来了，但是很多展区还都没有建成。 这张呢？ 嗯，这张是在中央广场周围的一些店铺进行宣传。 这张呢， 这个是在延庆的规划馆。 嗯， 就是规划馆里边有近十年吧，然后延庆的一些发展一些规划，不仅仅是世园会、嗯、还有一些冬奥会啊，还有一些交通啊，一些改变延庆的这些年的。 嗯，这也是在建筑这个工地啊。 嗯，对对对。 哎，这个老爷爷挺有意思啊，是在街道旁边吗？ 这都是在街边，因为我们的采访还有调查不仅仅是局限在街边呀，或者是一些店铺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尽可能大范围的针对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进行采访。 嗯，哎，那你们这个调查问卷上面基本上问的问题具体都是哪些呢？ 嗯，我们问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到访的是延庆他们的举办地，所以那边的人们就是肯定是比咱们这块要更加了解一下世园会，所以我们从一些基本的问题入口，就是世园会的举办时间，还有一些办会理念，还有一些大家认心中的绿色家园、美丽生活是一种怎样一种概念， 嗯，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大家可以勾勾画画的这样一种有选项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世园会在北京延庆召开，嗯，你认为可以提高一些就是国力的一些发展呀，还是促进一些园艺在我国的一些发展，还有你自己心中的想法是什么。 嗯， 就是基本上就是看大家的想法，因为我们来到延庆最初的目的就是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发现大家对花花草草非常感兴趣， 嗯， 但是对世园会这种大型的展览盛会不是非常了解。 对，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深入到延庆这块儿，然后把一些我们从实践地带来的一些消息和内容都带给大家，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世园会。 嗯，所以说这些想法和问题也都是你们前期会开会筹备的吗？ 对的，我们前期 集思广益。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形成一个纸质版的这样的一个。 嗯，纸质版、电子版都有 啊。那这些老百姓在你们走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不会配合呢？你们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是在中央广场这块儿，然后根据的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所以 中央广场是我们延庆一个非常大的广场。 哎，对对对，我们也选择了人员非常多的这个地方，然后也就是更好的了解大家的动态，然后大家的心理，还有一些就是延庆在这个就是世园会在延庆这块举办，然后大家其实都是非常开心，即使大家就是语言很朴实，就是说我知道延庆即将举办世园会还有冬奥会，就是我自己心里就是非常高兴，也想带着我的就是小孩子们一块去世园会当天去转转。 其实很多的这个老百姓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延庆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有没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游客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年轻的这个当地的居民，他们不了解这个园艺会的。 确实还有一些人就是对于2019年即将召开，就是即将在他们延庆召开的这个世园会不是很了解，但是呢但是就是通过他们社区的一些展板呀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就是他们的层次也不是很一致，就是有人非常了解，就比如说社区的一些居委会的主任呀，或者负责人呀，他们就是为这个世园会 正在做准备， 做准备的这些人就是非常了解，然后把他们所知道的东西以通过展区或者公众号的形式去发放给就是居民，然后有一些居民他就是会实时的关注这些信息，然后也有一些居民呢就是因为工作太忙，然后只能说我知道2019年可能是在延庆举办，但是不是非常了解到底是做什么的。 好的，这样呢我们听说李志呢今天也把他的团队的两名成员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以后邀请这些团员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故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好了，一小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现在呢，其实到了北京时间的8:33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我这个人哈，经常有那种侥幸心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可能在座的嘉宾也知道，我们每次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小长假的这个上班的第一天，往往真的一点都不堵车。因为为什么呢？很多人请了很多天假，然后他们就想连着休，然后呢像我这样的人哈，因为比较懒，想晚起五分钟，我就有一个侥幸心理，说哎，今天肯定大家都没有回来，肯定不会堵车，我那个晚一点，我晚十分钟再起。结果呢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最近两天上班的时候发现超级堵，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不停地跟那个司机说，哎，麻烦您快一点，麻烦您快一点。然后司机就说，难道我不要考虑我的生命安全吗？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啊，不要像我一样哈，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有一种假期综合症。 是的， 就是他觉得哎，大家都没有上班，大家都请假了，然后我晚起一会儿不会堵车的。 对，今天这个看到曼宁的时候，就感觉曼宁是一个 风尘仆仆就过来了。 对，然后是我和曼宁是两个时空的人。就感觉曼宁现在还是在假期的阶段当中， 啊、 就是在梦游的感觉。然后跟曼宁说话呢， 眼神涣散。 对，曼宁基本上就是好像很呆滞的感觉。对，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已经缓过来了。现在我的这个怎么说，假期综合征呢已经结束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听了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就变好了。 是的啊。 其实绝对是一个硬广。 对，就是感觉有点尬啊。 什么鬼。 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聊的话题呢是和暑期实践有关啊。其实我们这个这一期的节目呢邀请到的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们做客我们青年说的直播间，来聊聊这个暑假其实马上到寒假了好像哈。就是 还有个两个多月。 对，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他们暑期实践团去延庆走访调查2019年世园会的举办情况啊，筹备情况的一些故事啊，邀请大家来分享。刚才我们和团长李志啊，进行了一个小范围的三人的会谈啊，接下来呢我们邀请了更大的团队啊，就是暑期实践团的啊其他两位成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和大家聊一聊这次暑期实践的感受。我们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大三学生崔浩。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四的学生张斌。 哎，你们团长大二哎。 我们团队没有说 啊、 谁是负责人或者谁是，都是 大家都是属于一个大家庭里。 对对对， 对。 包括团学里面，我们其实是没有说什么上下级之分的。 哎，那很好。哎，那你们不需要有一个管理的人吗？或者是一个负责的人？ 啊、当然会有了、 就是管理的人是有，但是他把任务会下发到就是每个部门嘛，然后每个部门也有负责人。 每个部门。 所以你们三个有分工，不一样的分工吗？ 啊，当然了，我们其实刚才李志也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分工，因为李志是带着这个团十三个人去那个。到世园会当地，然后进行走访调查嘛。然后我们的任务呢，其实就是相对于，这个在筹备整个计划当中前期和后期的准备中，然后是我们主要负责这方面。 所以整个做下来有什么样的体会吗？之前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吗？ 肯定是没有。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毕竟是学化工专业的嘛，但是这次调研的是一个类似于园林艺术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疲倦或者一些怠惰，但是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小插曲，也是我们动力所在。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呢，就是我们也调研了就是大兴的一个希望小学。当时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没有打算去在那所希望小学里调研更多的素材，因为毕竟都是一些小学生嘛。他们对于这些方面我们当初的认知是因为他们不算很了解，就我们当时没有抱太大希望去的。然后但是呢，其实当时我们抱着这个支教的这个行动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很感动。因为那些小学生呢，他们可能对于咱们世界园艺博览会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园林艺术都很感兴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学区房旁边种植了很多花花草草，都是他们自己提出来和老师提出来。我们说我们要种一些玫瑰花呀，种一些茉莉啊， 我们当时去问的时候，就是说觉得这些学生对于这些园林艺术都那么感兴趣，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说，是不是更加充满动力的去把这些整个的一个实践活动完成，这也是我们当初的一个动力所在。 嗯，也就是之前你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小朋友会那么喜欢这些。 对对对，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个，确实喜出望外。 喜出望外，非常的惊喜哈。嗯，那你的经历呢？ 我的经历就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去延庆社区采访的时候，就去一个社区居委会，然后那里的人就是已经就准备好了关于世园会的所有准备，就比如说他们已经印了一些就是手绘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园艺的东西，然后我们就特别感动，就感觉我们这次去了没白去，就是提前都准备好了，然后他们也对世园会有很多的期待嘛，然后我们通过了解，然后也大概了解到了就是延庆那边的就是现在的状况，包括他们对世园会的一些展望吧，然后知道挺多的。 嗯，那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呢，或者是比较有趣的采访对象呢？你们可以来轮着说。李志先来吧。 我们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康安， 我们 就是来到延庆那个康安社区有一个街道办事处，然后我专访了一个社区的一个主任，就是他就是负责世园会的这样一些准备筹划阶段的这些工作，然后呢他就是带领就是社区的一些居民嘛，然后做一些贝壳画、插花，还有手绘 T 恤，还有一些就是在盘子上边画的一些图案的什么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小朋友，还有一些小朋友的家长，还有一些大人都是积极参加这个活动。不是说社区主任去 推着大家， 就是推着大家就赶紧去做这些东西，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延庆要举办这个活动，自己心里边也是由衷的高兴，所以想为这个成功举办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大家也都积极的来参加，并且呢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就是做一些画啊什么的，还有社区主任还就是开设了一些小型的英语课堂，不仅仅是小孩子，然后大人也可以，就是30个人一组的这种一种小课堂，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在这里边学习一些简单的就是和外国人交流的一些话语，一些英语的一些常识吧，然后如果外国有人过来的话，也可以更好的和他们交流，也可以比如说带个路呀，或者是指个景区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所以就是通过采访他们，就这个社区主任，还有一些他们的社区的这一些活动啊，我们也想就是自己来到社区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模仿他们这种形式也做一些宣传，所以我们在后期来到大兴，然后去做宣传的时候，也是会和社区的一些小伙伴们，或者是小志愿者们，也都是小孩子们，然后一起去举办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成果，然后大家也都特别高兴，然后比如说小萌芽、小萌花，就是一些吉祥物什么的，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喜欢，然后小朋友们就是心中对世园会的概念就更清晰一些，大人带着他们来也就更加了解世园会。 嗯，确实是这样的。你的故事 啊。就是其实我还是比较，因为我是这个团队中的也是一个前期和后期的一个策划者，因为我特别关注咱们这个世园会会不会与这个咱们，因为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展览嘛，然后那个我就怕就是他这个世园会与咱们平常的这些普通居民或者百姓 没有什么贴近性， 对格格不入，我就害怕这一点。但是其实我们真正走访到这个延庆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当地的出租车包括周围的这些广告标语都已经完全是印上了这个咱们2019年世园会的这个标志，并且呢冬奥也即将已经展开嘛，然后它也有这方面的宣传，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延庆对于这个咱们国际型大型展览的这种会议来说的话，它的宣传是十分到位的，而且老百姓你去当地去问采访每一个人，他们都对这个世园会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就不可能说就是完全不知道，也说明它的普及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且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当初我们去延庆的地方，然后我们当时采访嘛，然后有一个人竟然不是说是北京，就是北京当地人，而是来自河北。 嗯， 他来自河北，然后那个他就说，我就 来这儿打算看一看参观一下，然后看他什么时候建好，我什么带着我一家来这儿参观一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本来这种大型的国际展出就是为全国人民来举办的，大家一起来看，大家一起来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嗯，也就是说他不仅没有跟大家没有贴近性，反而是大家都会非常的关心他，甚至是在世园会开始之前的一年多就开始先踩点儿了，我先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之后我再带来我的家人再过来。 对对对，这个主动性真的也是让我们团队化作一份动力吧，因为当时我们这个真的十分感动，很多事情都是影响着我们。 嗯，所以你们就更加有动力了。 对对对， 嗯， 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因为开始接到这个宣传世园会的时候就压力挺大的。 为什么？ 就是感觉毫无头绪。 这个赛事太高了，这个活动 对 级别太高了。 对，如果要达到宣传力度的话很难。 嗯， 然后但是就是到了延庆以后，毕竟是一个团队嘛，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团队合作，给我理解的就是，然后我们各有分工，包括什么去采访啊，去录像啊，包括视频啊，包括后期以后的种种一系列的事情，然后都有各个分工啊，很明确。然后我们一般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开会讨论什么的，然后就感觉团队的重要性很强大。然后包括就是好玩的事，就是我们去世园会踩点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施工现场嘛， 嗯， 就泥泥洼洼的，包括道也不平，然后我们就绿色出行，然后骑的那些摩拜啥的，然后一路颠簸了过去。颠簸过去，最后手都麻了， 手都颠麻了，那可真够颠的。 对，因为当时 还没建好， 对，挺艰辛的，说实话。然后到最后总结的时候，看取得的成果也非常好，然后我们也挺欣慰的。 嗯，那其实你们觉得哈，在整个这个世园会的或者是冬奥会的筹备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些活动给延庆乃至给北京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认为就是这些就是巨大的盛会，然后给延庆带来的不仅仅是说人员的增加，就是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些盛会然后来到延庆，来到这个延庆去感受一些这里的风景，或者是一些活动呀，或者是之类的东西。不仅是这些，还提升了一些他自身的一些影响力知名度，并且呢这些东西还可以促进就是这个延庆的一些发展，各方面的发展。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因为要举办盛会，很多人都会过来，所以一些交通还有一些环境上面的东西都会有巨大的一些改善。然后就是从世园会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可以带动一些延庆的一些地方发展，或者是园艺事业在中国在北京在延庆的一些发展。冬奥会呢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庆，也让它成为一个更具有影响力的城市。 其实我们队长说的很好。 刚才还说没有队长哦。 其实我们也是，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贴近于就是我看到的一点，就是其实来讲世园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它的这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国际上的形象。因为这次的世园会它是以说是咱们各个的这个园艺一种展出，其实也是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一个展示。因为是像这种盛会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可以举办的，只有说你这个国家它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你才可以举经济实力或者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声誉，才可以举办这种盛会。而且各个国家来这个咱们到盛会去交流这个园艺的这个技术也好，然后剩下其他的这个能力也好，你看它这个展馆非常有意思，它分了三个展馆，分别是国际展，然后呢还有一个叫中国馆。它中国馆单分出来的一个馆，说明什么？就是说咱们中国馆的内容丰富到可以与其他各个国家来较量，我觉得是一种对中国能力的一种体现。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嗯，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延庆其实在举办这次准备这次这个世园会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中国馆，包括延庆要建一个超五星级的大酒店， 哇， 来服务这个世园会的一些游客。 还有就是要建一个非常大的广场，然后呢这个服务以后也服务我们延庆的这些老百姓们啊，其实是一个用一个会去带动更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嗯， 但是我倒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们大学生在实践当中啊，让我联想到我小的时，不是我，让我联想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暑期实践是吧？ 对啊，暑期实践的一些情景。曼宁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有啊， 暑期实践 就是我昨天 你基本上都是去电视台是吗？ 对，我跟大家的那个暑期实践真的差别非常的大，就是我在， 就人家都住民宿，你住什么？ 不是，我是这样的，我的暑期实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暑期实践它是可以自选的。 嗯， 我在考完就是期末考试，比如说下午2点到4点考马克思。 嗯， 我在5点钟的时候，然后我就赶到机场，然后坐7点钟的飞机，马上飞回家，然后我在家里做暑期实践， 啊， 而且确实去的是电视台啊、广播电台一类这样的单位。 但是我确实参加过像学校组织的这样的暑期实践团。 我怎么觉得你会偷懒呢？ 没有，真的， 嗯， 就我觉得就是学校组织的这样暑期实践团，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 嗯， 因为学校的学生很多，能够组成这个暑期实践团的学生其实相对来说人数比较少，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去做这件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 嗯，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学生会组织了这样一个暑期实践团去湖南卫视实习啊，我记得那时候很火， 很激动吧， 非常非常激动。然后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呢，电视台的领导还接待了一下我们，毕竟我们人多势众啊，我们暑期实践团啊， 嗯， 啊，不像是单波的一个实习生过去啊，而且代表着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形象。去了以后呢，但是大家呢就四散开来，分到各个节目组。 嗯， 但是住呢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住在一个叫做马兰坡上的一个，也是民宿啊， 嗯， 现在可以称为民宿，其实就是农村招待所啊，就是农家乐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住在这里很开心，大家每天晚上就一起来汇报昨天的一些这个白天的啊，包括昨天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情况，大家一起之间互相交流。当然我觉得有两个比较大的压力，我也想问问我们这三位现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正在读书的学生们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当初我在暑期实践的时候发现，其实看到的东西很多，但是问卷的时候比较困难，就是在问这个当地的一些居民的时候，很多居民不是特别的配合。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去发那个类似于问卷或者宣传单的时候吧，我们去的是长沙的这个解放路就类似于一个购物广场，有点像北京的王府井。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问一些年轻的这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当然年纪也比我们大一点，就是已经参加工作的白领吧，去问他们对湖南卫视的一些印象啊、一些理解啊，这些调查问卷，我们发现他们有些是不是特别配合，也可能和我们当初是学生在问大家的时候呢，可能方式方法不对，不够谦虚啊，或者这个问的这个态度不够好啊，可能大家在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态度不是特别好，造成很多的这个问卷发不下去，或者说问的时候呢，大家这些当地的居民并不是特别的配合。你们有没有在暑期实践的过程当中遇到过这些小小的一些困难或者棘手的问题？ 嗯，确实就是如您所说，就是调查问卷，它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叫做回收率的这么一个指数，就是说你调查问卷你肯定会有，就是说你发下去之后发现他们不配合的情况，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团队其实之前做的准备还算比较充足，我们提前给我们培训了，首先就是三点嘛，第一点就是你这调查问卷嘛，一定要亲民一点，你别问的问题很难，让人一下很抵触。第二点就是你这个成员态度问题，你毕竟是一个学生，然后呢你肯定得用这种比较亲和的语气，你不能说以你这个你是现在是做实践，你是一个冒着一个目的性的去做这个东西，而是说你为了大家为了民生考虑，这是这一点。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肯定会在 问卷的过程中发放一些奖励之类的，让大家更加配合。 哦、你看，时代在进步啊！你像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给别人管别人要东西啊，你们这是直接发放奖励啊！发放奖励，我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点。啊，我记得当初我们在长沙街头发问卷的时候，我曾经发过誓，我说我一辈子不再发这些东西了，因为就是有一种挫败感。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发给他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啊、我不要这东西，你是在发什么宣传单吧什么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除此之外，你们在暑期实践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你们团队之间的友谊呢？比如说互相之间的帮助，你们几个人住一间呢？ 我们几乎是集体住的， 就是民宿是吧？ 对， 就是一个大通铺， 对对对， 完事大家一块住在里面。 对对，然后就是、 啊、有说有笑，然后玩玩这些麻将啊，或者是牌桌牌呀、啊、什么的 啊。就是其实白天是在工作，晚上其实就算是团建了，和我们当初一样啊。 对，对是的， 这个 休闲休闲， 小伙伴们一起的去。这个玩在一起还是很快乐的、 嗯、 大概是三天的时间吗？ 对， 三天， 一共三天的时间。 嗯，四天三晚。 四天，对，四天三晚。 四天三晚啊，还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啊。总共有几个男生几个女生呢？ 差不多是五五开的那种。 差不多是五五开啊。 五五分钟，因为其实我们团学内部学生会组织内部就是我们的人沟通已经很，因为在一起已经两年多了，可以说是、 嗯、 大家相处的已经很熟悉了。然后呢，在这个三个晚上里，我们可以说是就是白天的一些压力啊，我们互相沟通，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桌游啊闲聊之后，把我们的这些困难说出来。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闲聊当中把这个我们的压力和困惑释放出来，大家都互相明白这些难处啊，有意思事也会分析一下，然后也会聊到这个比如说今天采访的你采访的几个老人， 嗯， 然后那几个小伙子，然后我们都会互相的交流， 互相聊聊，说 互相聊聊。 我今天采访一个老太太啊，觉得她聊得特别好啊，就那小孩不行聊的啊，有这种分析哈。 啊，对，就是。 但我听说你们这次问卷调查以后，回头回到学校以后，好像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宣传，是吗，李志？ 有一个再宣传的一个形式，就是、 你是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嗯。 有一个再宣传的一种形式就是我们不是前期发现了问题，然后带着这个问题去了延庆去解决，然后把更多的就是当地人们心中的绿色生活，还有一些带回来的真实的感受做了一些整理，还有一些素材的再整合，然后分享到我们周边的这些北京的其他的省市，然后做了再宣传这样一种形式。 嗯，其实就是等于把一些成果或者说你们所了解的情况推广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 对对对。 那这个地点是在你们学校还是在延庆？ 我们学校有一种推公众号的形式、 啊、 还有一种抖音的形式，还有呢就是去周边的社区，还有就是我们 就是学校你们学校周边的社区了。 哎，对对对，在大兴这块有社区，然后我们就是团队当中的人不仅仅局限于在北京，还有其他省市的人，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素材分发给各个就是成员，然后让他们在自己周边的社区也进行了宣传、 嗯、 这样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北京大兴呀，或者是延庆啊，或者这些东西、 嗯、 一些外省市的人也可以带着我们整合的资料去宣传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自己的社区这块 啊， 然后把这个宣传做大做广。 嗯，其实就是大家切身的去体会了延庆的这些风土人情，包括正在准备的这个紧张的阶段，然后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 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你们回去也跟自己的父母或者亲朋好友分享了吗？ 肯定得分享啊。 因为觉得 我相信2019年这个开幕的时候你们肯定会去的。 对， 嗯， 不用去， 我肯定会去，因为就是 我冒昧的问一下，你们知道票价多少钱吗？ 我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个可能还没有就是完全建成。 对，所以说他们现在可能还在评估这个票价。 对对对 啊。嗯，大概的一个占地有多少亩你们清楚吗？你看我现在在考你们。 占地多少亩， 就或者说一个多大的一个范围，分哪几个馆，举办多长时间？完了， 时间很长。 完了，这时间没有到位啊。 举办的时间是从4月到10月， 4月到10月啊， 长一段时间的， 整整半年的时间。也希望2019年你们去了以后，回来以后可以再继续和我们分享一些好玩的故事，或者就是你们再次看到的和当初准备的时候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果的展示啊。就是哎，当初我了解他的准备的情况，然后我再回到他建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看的话，也是一种深刻的体会。李志，你参加暑期实践参加过几次？ 就是这种非常大规模的参加过一次， 参加过一次， 但是他们两个就参加的比我要多一些。 好吧，那我们广告回来以后来分享一下你们参加的其他的暑期实践。 北京 SM 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西在南，风险走西海风，南以566环的景地，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是你想，心要你哄堂。 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祸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05啊，您正在收听收到的是 FM982 和 M927 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哈。今天出行呢，天气其实是比较冷的，是4到17度哈。大家呢可以穿上了自己的秋衣秋裤了，破洞的牛仔裤呢就像我一样把它放弃吧啊。然后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要提醒朋友们啊，行车要注意安全。 真的啊，因为在路上的朋友们，今天应该是这个我们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限行尾号一定要记清，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而且据了解最近天气降温非常的严重啊，换天的时候变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我们今天青年说节目邀请了三位青春靓丽的大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大2、大3、大4啊，是我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暑期实践团的成员。那么在7、8月份的时候呢，他们暑期实践团的成员们一起去了延庆去调查和访问2019年即将在延庆举办的世园会的筹备情况。同时呢，他们也尽自己的所能，在学校以及其他的渠道上去宣传2019年北京举办、在延庆主办的世园会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了，刚才李志是作为大二的学生也说了啊，其实作为这个暑期实践团的优秀的成员吧，啊，这个第一次参加暑期实践团啊，在大学里啊，但是呢，崔浩和张斌，一位是大3的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一位是大4的学生，他们之前就参加过暑期实践。我们先让崔浩来说吧，因为崔浩大3，我想你应该也就参加2次吧，啊，那个张斌应该比你多一次，我自己这个断想的、想象的， 是这样吗？ 嗯，确实是这样，是吧？ 嗯， 那崔浩，你来说说你后面的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一次啊，是在什么时候？大一还是大二？ 就是在大一的时候，我刚作为学生会的这个 厉害啊， 就是副部 厉害啊！大一你就作为副部， 就是因为大一他不 是学生会的什么部门？ 之前是在生活部门， 生活部好啊，生活部可以直接进宿舍呀、 啊。哎，确实啊，这个 女生宿舍可以直接进呢。 啊，去这个还是 来先说说感受来。 说说生活部， 就是其实生活部也是为大学生服务的嘛。就跟、就像您刚才说进女生宿舍这个，其实现在也是有规定了，也是就是说你这个部门的女生才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女生宿舍，这个是不能互相串宿舍的。然后这也是我们这个规定。 嗯。 然后我大一的时候。那会儿正好是刚那个暑假嘛，第一个暑假， 第一个暑假是成功顺利当上了这个副部，然后我也是跟着咱们团学一起参加这个社会实践，因为当初还比较青涩，对整个流程不太了解。当初我们的主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是服务国家的，因为我们正好是化工专业嘛。然后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因为咱们京津冀现在是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区域嘛。然后呢，大家也知道，现在像一些重工业啊、化工之类的，都现在从这个京津冀方面开始往外迁了。我们在调研。 我们先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把备播站调成图片播放的模式，好吗？接着说啊。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调研的当时目的就是说。化工行业就是主要是我们这个专业这个领域，在以后的这个在北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主要调研的这些。当然了，我们调研的很多方面，人都是从机密比较保守、比较严格，我们只能简单了解，就是说最近化工的发展一直在前进，但是只不过对于这个环境的重视是越来越看重了。 您接着说啊，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吧，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主题。所以说而且前期后期的准备到最后的，其实我们可以说去年的准备不算很充分，但是也具体的了解了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规划。这也是我当时作为副部比较青涩，然后呢不太理解，只是当时可能就是去那儿住宿，然后呢整体就是游历了一下。 大概是几天的时间？ 比这天还要短一天，是3天2晚。 3天2晚啊。住在什么地儿吗？ 住的是普通民宿。 普通反正你们就住宿就是民宿吧。 对， 好像大家对这个民宿， 但我跟你说民宿挺贵的。真的，曼宁， 我昨天在我们就是也是暑期实践，也是石油大学的。 你昨天怎么也？ 我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嘉宾也是暑期实践活动，他跟你们服务的不一样，但是同样是在延庆，他们服务的是冬奥，他们也是住在民宿里。我看他们那个民宿真的是超豪华，也不是啊，就是他们后来改造的一些，就是普通的这些以前村民的房子，他们改造成了非常漂亮的民宿，里面还有游泳池，而且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客厅，里面都是藤椅，非常的舒服。哇，我觉得我也想去做暑期实践活动。 其实民宿可以更贴近就是居民的生活，然后和他们交流也都是非常方便。 对，你就好像在融入到了整个这片山、这片水当中， 就是切身的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对，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昨天我们那个嘉宾他特别逗，他在民宿的时候他睡的是炕。你们三位睡过炕吗？ 睡过。 什么样的感受？你们之前在家里面有睡过炕吗？ 原先睡过炕，就是烧火嘛，取暖那种。 那你还好，就是我昨天那个嘉宾他没有睡过炕，他说原来会上火啊。我当时觉得还蛮好的，是一种不错的体验，因为现在炕这种东西越来越少见了，基本上都见不到了。 是的啊，我也让我联想到了 你小时候睡炕的感受吗？ 是的，前段时间刚才我看到有网友还问说张悦终于回来了，是的，我大概是在9月7号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主播台，这个出去参观学习，非常辛苦，曼宁、大佐等等相关的主持人的辛苦付出，回来以后呢，感触非常深，尤其是对炕的感触非常深，因为前段时间呢，我去延安培训了半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这个我们团市委共青团北京市委的相关的这个公务员或者领导吧，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是深有感触，因为我是被团市委召集到了延安去培训了半个月，我们是住在窑洞里，其实也是住在炕上，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觉得每天白天也是参观学习，晚上回来呢，睡在炕上的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其实我觉得也全当吃苦了，因为暑期实践，我觉得不仅仅实践的是你看到的东西，还有你在生活、在体会、在社会上实践的这样的一种过程啊，也是一种别样的体会吧。你比如睡炕，可能你在学校里或者说是在家里睡得比较舒服的话，也许进入到社会体会到的可能还真的只能睡炕啊，找不着工作或者说是哪天真是身无分文，还兴许还必须得睡炕了， 要去体验一下那种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听到大佐在读诗以后感觉特别的亲切， 哇，居然大佐还有这样的一面。 是的啊，我刚才看到有网友在留言说瞬间就这个本来开车挺困的瞬间就醒了 啊，难道不是那个本来醒着的然后听完大佐读书就困了 好吧， FM98.2 AM927 调频在收音机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渠道，就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关爱青年计划， 点击左下角的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我们来看看现在网上的这个互动情况吧。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消息啊，当然了也都是我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们啊，应该是吧啊。你看有比如说这位叫做团二的网友送出了红玫瑰，还有李晨宇这位网友说崔浩我爱你啊，还有李宇 LJY 说也太帅了吧，糖豆这位网友说哇塞我胡汉三并不服，这位网友说六六六六六啊，还有鱼吃这位网友说疯狂打 call 啊，还有贾欣欣这位网友说太优秀了，诸葛胖虎这位网友说小姐姐好酷啊，谢朝香这位网友说为这帅哥打 call 啊，还有 这都是你们的同学吗？ 中分高小新说优秀优秀优秀 哦， 说 明大家还是很支持他们的。 对啊，还有这位叫做对方正在输入的网友说崔浩我要给你生猴啊，啦啦啦这位网友说你们优秀啊，看来这个我们北京化工这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们其实也都在密切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崔浩上一次暑期实践啊，接下来我们邀请张斌来分享一下他的暑期实践吧啊。其实张斌今年是上大四啊，就是马上要找工作的时候了。 对， 请问你有信心吗？ 没什么有。 要不要去做一个这个冬奥会或者是世园会的？ 其实我们的节目啊，有很多的这个招聘的单位的领导们都在听我们的节目。 那太好了， 你简单的分享一下你上次上两次的学习暑期实践的成果吧，给我们各位领导来 抓住机会是吧？就是上次暑期实践也刚才崔浩说的嘛，也是去的天津。然后再上次应该去的也是延庆，就是因为主题不一样嘛。 上一次是在大二还是大三？ 大二。 大二啊。 对，然后宣传的是红色，就关于那些就是革命家那些非常红色的东西。然后在延庆那边参观的也是规划馆一类的。然后呢，天津刚才崔浩也说了，也是宣传绿色的东西，包括什么化工一类的，跟我们专业有关系的。然后这次也是 世园会嘛，这次是彩色的， 对，这次是色彩缤纷。然后反正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通过每一次社会实践，因为我是就是一路走过来嘛，然后真的就是这团队越来越凝结了，就是凝聚力越来越好嘛，就不管中途发生了就是插曲也好啊，困难也好，都一一给克服了，这点。 那你先讲几个插曲。 插曲就是，比如说去。就是探路的时候 啊， 然后呢，自行车车链子掉了，然后没办法解决，只能。 所以说这次我终于听到了暑期实践中有人骑自行车去实践了。 哎，他们刚才就说他们有那个绿色出行， 对， 就是、 他们坐公交， 坐公交过去以后就骑共享单车。 是的， 对 啊，还有共享单车，你这回骑的自行车也是共享单车吗？ 也是共享的单车，对， 那没事儿。 延庆里面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自行车太多了 啊， 然后。 因为 但延庆是山啊，你们在骑的时候其实也挺辛苦的吧？ 对，坑坑洼洼，主要是施工，因为为了世园会准备，就整个可以说延庆区都在施工， 嗯， 然后也坑坑洼洼的，很不好走。 嗯，这次红色的这个暑期实践，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呢？ 就去桂化馆，就了解一下就是红军的革命历史嘛， 嗯， 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就是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嘛， 嗯， 然后让我们更深刻一点， 嗯，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就是去了天津，跟崔浩一样， 对对 啊、看来你们是搭班啊， 搭班， 嗯， 毕竟是一起嘛， 一起 团学嘛 啊。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暑期实践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包括我也分享了一个我在大一升大二的这个暑假去了湖南长沙实习的经历。 嗯， 在我印象中，其实实习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收获了这些调研啊走访时候的一些知识啊，另外还是收获了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这种友谊。 嗯， 你像我们那一批暑期实践回来以后，我们也拉了一个 QQ 群，那时候还没微信啊。 嗯， 当然现在也拉了这微信群。其实大家之间还互相的去分享那个时候的感人的故事啊， 有很深的感情， 还有趣事儿啊、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暑期实践的过程当中，每天晚上回来以后，大家其实也都是在比，但我觉得那种比是一种良性的攀比，就大家都在攀比说，哎，我今天问卷调查了几个，你今天问卷调查了几个、 嗯、 我今天的感受是什么，你今天的感受是什么， 互相督促。 是的，其实回头再来想一想当你毕业很多年以后回头再想的时候，会感觉哎，暑期实践其实给大家来说是给大家人生阅历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嗯， 我想问问各位啊，就通过先从理智开始吧。 好的， 你们觉得这次暑期实践，尤其是去延庆，给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 意义又在哪里？ 其实我是第一次参加暑期实践活动，然后也是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也是是一名大一的学生，然后那个时候也就是自己的各方面能力也还不是非常的优秀，然后在我们就是前期准备筹划的阶段呢，我们也和的学长啊学姐啊。就是部门的一些部长啊什么的，主席团的一些人，然后进行沟通。 好的，李志，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你再分享你的故事。 嗯、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西在南，选手西海峰，拿你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他人存在。可船头中又停泊，船长也难免会离开。你我的头都僵在人海，挥洒我们最心马又疆的爱。某个树林 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当然了，在新浪一直播也可以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最关键的还有一个收看的渠道，那就是 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的这个视频直播这个窗口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聊天室里面非常的火热哈、也就是我们今天三位嘉宾的一些亲友团来了啊，说崔浩你可太厉害了，我爱您，这怎么感觉像是这个江沟沟啊，这是他说的。然后是优秀，糖豆说我妹妹李智好优秀啊，好自豪啊。哇，还有很多说啊666，还有初中才说非常的优秀。 哎， 除了夸就是夸哈。 是的啊，但是 对自己的小伙伴非常的满意。 是的，刚才拉下话筒的时候，我简单的提示了三位嘉宾一下、就是除了给亲友团为你们打 call 以外呢，没事也夸夸两位主持人，你看是吧？如果一看通篇一看这个网上的评论里面，怎么就没有夸主持人的呢？ 对呀、 是不是？ 主持人就好不容易是吧？ 我跟你说，前面就不算了，就算了啊，后面。啊，我们的网友评论的时候一定前面要带一句，比如主持人好帅，然后再去评论所有、或者主持人好 美啊、 对啊，然后再去评论这些这个嘉宾的这个情况啊。 你看这主持人多不平衡啊， 是吧、这没法接了，只能推推子了。好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聊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在今年的暑假的时候去了延庆啊，去走访和调查2019年即将在延庆举行的北京世园会的情况，那么就是世界园艺啊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了，在这个世界园艺博览会当中呢，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馆叫中国馆，延庆也会建一个超五星级的大酒店去服务啊前来这里的外国的游客。这次的暑期实践想必对大家来说感触也会很深。我们这样吧，我们让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故事吧来分享一下，对你来说这次暑期实践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李智来先说。 首先先夸一下我们的主持人，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其实大家其实能 看人家夸的是漂亮，所以没有夸张悦，对不对？ 张悦 呢， 张悦小哥阳光帅气， 留给崔浩和张斌来夸。 好吧。 好，那我们说一下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前期的准备筹划阶段呢，其实也是付出了很多东西，就是不仅是我们就是把一些我们找到的相关于世园会的东西做了一些整理，还有再整合，还有呢就是我们和之前已经参加过暑期实践活动的人一同去了解一下 怎样会把这个实践活动做的是更好，把后期的宣传做的是更广。不仅是找到了主席团、部长啊这些东西，还找到了之前的人。所以呢，我是第一次参加暑期实践活动，所以我的一些感受肯定是会比较深刻一些。 嗯。 然后大家也是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其实一份完整的就是实践的成果，其实需要很多东西。我一开始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做暑期实践活动的时候，其实大多程度上都是有一种敷衍了事或者应付的这样一些情况吧。 嗯、 但是真正就是到了青年服务国家这样一种大型的活动，我也感受到了自己身为一个青年人应该担负起怎样一种国家的一种责任、 嗯、 还有一种担当吧。所以我们就是在团队当中每个人的角色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有负责比如说前期的一些调查呀，或者是问卷的一些就是形式上边的一些调查东西，还有一些就是后期的剪辑视频。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的分工都非常明确、 嗯、 就是即使有再困难的东西，大家在一起解决都是非常好的、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来到延庆时间地，其实遇到了问题也是有很多，但是大家比如说坐在这儿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些节奏呀，或者是把问题都和大家聊一下，然后大家互相解决一下都是可以，就是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可以促进我们之间的感情。其实我觉得我在实践当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嗯、 其实之前做实践活动有一些敷衍了事，所以在这其中你遇到很多问题，其实你都没有去关注，然后也没有说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再一点就是。就是同学之间的友谊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吧，然后在团队当中学到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再带领我明年更好的去带领实践活动，就是做一个蓝本吧。 太好了。嗯，崔浩作为大三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感受这次暑期实践？ 我其实理智把大部分我想说的也给倾诉了出来，但是因为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贴近就是我真正切切实实做到的东西，就跟刚才岳哥说的似的，你社会实践您去那个就是睡炕嘛，体验生活。其实当我就是在前期准备包括希望小学也好啊，采访当地居民也好，我能感受到大家就是就是更多民生的一些东西，就是你社会实践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发现你看到的事情，你在过程当中你也需要体验，也需要一些感受一些不同现在美好生活不同的东西，就比如说类似于吃苦啊，对吧，体验一下你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一些事情的，还有包括对于后期的这个我们报告的撰写也是，当初我以为报告就是类似于感想之类的，但是没想到我接触到的时候，我记得那份报告我做了八天，然后呢三个晚上都在整理那份就是我们最后答辩的一个报告，我会发现就是整个的流程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锻炼，因为你想它是需要逻辑性的，一份实践报告跟整个一篇大论文一样，然后我们需要文献也好啊，包括你的调研总结，你的调查问卷，当时我以为就是拿回来总结就 OK 了，但是其实你的那些上面的数据都是要进行汇总的，并且通过那些数据能反映当地民生一些问题，那个是确确实实的，就是反映到当地，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很了解世园会，你能从那个数据上明显能感觉到延庆作为这个咱们世园会的这个开展地，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当地居民的了解程度就是要比其他地区的人的了解程度要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辐射点要更多一些，我们作为学生来说，我们相当于一个辐射点嘛，在学校，他们在延庆进行宣传，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学校进行宣传，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因果关系很明了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实践的意义也就在于此吧，就是我们确实要履行这个职责，而不是说你简单就是过个流程就 OK 的事情。跟我就是以前对我以前印象可能就会有所改观，是我的这个感受。 是的，其实就是把感受到的东西转化为动力，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感受的这些东西。 对对对， 张斌呢，你有什么样的理解？也大四了哈。 社会实践给我的感受就是，有些人都会说。 就是 当时你我插一句，你觉得我坏不坏曼宁？ 嗯， 你看我老给人家张斌说我大四，你大四了啊，找工作压力多大呀啊、 嗯怎么！ 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喜欢我们北石化的学生们啊，也希望大家给我们这个留言啊。我们会竭尽全力的把我们北石化的学生们推向 社会， 推向社会啊，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些企业家呀，包括我们的这些单位的领导啊，关注我们北石化的学生。 嗯， 我看到在网上有思无邪这位网友说北石化加油，还有席这位网友说北石化打 call， 还有狗头身鱼身兽说为北石化打 call， 还有暖暖这位网友说理智最美， 最美。 还有图二这位网友说温柔大方的曼宁小姐姐，还有小库塔这位网友说智宝宝优秀。还有团二送出了两只红玫瑰，也不知道送给谁的，你 送给你的 三只红玫瑰啊、哦，那一人一只啊、 嗯， 就是没有主持人啊。龙龙龙龙这位网友说很帅很帅啊，悠悠晃晃这位网友说崔浩呢，我咋没看见？来给崔浩一个特写， 就在中间了吗？ 啊，就在 一个特写。 还有就是团二这位主持人这个网友说主持人小哥哥好帅，小姐姐好美，又送出三只红玫瑰啊，谢谢你们啊。来张明你接着说，这次暑期事件对于你的感受是什么？ 嗯，先谢谢主持人还为我找工作啊然后给我的感受就是通过这个社会实践嘛，有人就是说社会实践就是出去玩了，出去散心了，然后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通过整个做下来以后其实意义特别大，就是包括从前期的准备然后到后期的一个成果。开始前期就特别艰辛，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去干一件事情，然后但是都是团学嘛，都是一家，然后我们就分工也很明确，然后把所有困难都克服了，然后最后取得的成绩也是很理想的，然后上人民日报了嘛，这次社会事件，然后就感觉付出的没有白付出。 嗯， 然后呢通过这些实践也让我们就之间感情更深了。 嗯， 原先都是就是见面打个招呼或者啥的，就礼貌性的问候，然后通过实践就慢慢的融合到一起，然后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吃，然后一起玩，然后就越来越融洽。 嗯， 然后让我们收获的也挺多的，我相信以后就是化工学院的团学工作会越来越好做的。 嗯，其实这也是收获了一份友谊，也让大家之间的这种工作起来的配合度更加的默契了。 嗯， 想必大家回到学校以后，比如说哎，那个社会实践部有什么事儿了啊，大家互相照顾一下，其实彼此之间也都知道脾气对脾气啊，什么样的情况大家心里都了解了。 嗯， 人都说了谈恋爱啊，怎么想了解对方就要去跟对方去出去一趟旅行，是吗？ 对，是这么说的。 嗯，那我相信大家之间这个团学工作怎么样啊，就要出去暑期实践一次。 实践一下 好吧，我刚才看到很多网友说啊，一直说为北石化打 call， 北石化就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简称，是吧？ 对， 吓我一跳，我以为中石化呢，我一看啊北石化其实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简称。 嗯， 我们很多的网友在网上也都给大家留言啊，给我们主持人留言说，哎，北石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听完了以后，对这个学校心生向往了。 对，没错，因为毕竟我们青年服务国家暑期实践活动的特别系列报道啊，一共是11期的节目，我们分别邀请了11所学校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三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北石化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校的魅力。李志先来吧，还是崔浩？ 那我先来吧。 好。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感觉所谓大学嘛，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在一个念书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不同啊，首先来说，我就是因为我从大一开始加入学生会嘛，然后我感触最深，因为包括最近的一些报道，对于学生会的一些负面新闻，我也有听到。其实，我也挺有所感慨的。 嗯， 其实我大一刚来到我们团学的时候，我们我的学长给我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所谓学生会，就是为大学生服务的。那么你越往高了走，就比如说你晋升到了副部、部长，哪怕是直管主席也好，这类的，你的身份往往是越来越低的，因为你需要所谓大学生付出就更多。 嗯， 我知道，不管是任何大学，他们的学生会、团学都非常的辛苦。一个视频 剪辑熬三天三夜啊，我也见过。然后呢，一个文艺部出一个活动啊，排练两个月，每天晚上新生啊，大家都没有休息，我都是了解的，所以我能明白团学就是学生会里大家都是很辛苦的状态。我们呈现出来的成果，做出来的视频，包括最后排练好的节目，其实都是为了大家给大家展示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一切，我们都是在为了服务学生。所以说我感觉这三年下来，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的团学真的是做得十分到位。因为我看到跟我的同事有的他也没有再继续往下干下去，但是我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我们团学确实一个非常大的家庭。我们无论在任何事情当中都会互相帮助，就像您说的，我虽然是社会实践部门，但是我这个部门一旦有了困难之后，所有的部门我只要吱一声，在我们的群里说一声，立马就绝对会有，全部都收到回复。当你就是收到这种互动的收到回复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肯定第一时间就是感动吧。然后并且我现在做到这个部长的这个职位，我收到新生，我第一时间而不是说我要耀武扬威的展示我现在是部长，而是我在想，我从开学就是一直在想，就是说怎么能为新生带来，让他们能在学生会学到东西。在我社会实践部里，不光是你社会实践，这个整理材料啊，总结材料也好，你哪怕你会学到一些做人做事情的一些道理，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尽到的责任，而不是说就是拿我们越往高路走，它是一种这个权力的象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北师化的团学，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可以为他打 call， 是这样的，也代表了我们整个学校的形象。这是我所认定的北师化。 说实话，我听完以后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为什么？ 就觉得非常的激动哈。 因为是走心的，就是他其实是真诚的去为自己的学校，去发表自己的这个想法。真的是一个， 而且我相信他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从中受益的人， 对， 所以他才会发自内心的爱这个。 真实、融洽、团结的大家庭，非常棒啊！为你们打 call 啊！ 谢谢 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让李志来给大家说一下吧。你觉得北师化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好的，就是我想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我现在就是属于从事化工的一个专业，然后我现在还在学校的一个 URT 的一个项目当中，因为学校就是各个专业都开设了 URT 这样一个项目。 URT 其实应该大学生都应该知道，就是你可以针对本专业，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专业进行你喜欢的一些事物的一个再研究。其实就是一个我感觉我参与当中就是就是一个研究生之前的 就是 一个状态，那种 这个前研究生啊、 对，就是这种一个状态。就是你可以和老师进行就是再深切的交流，就是比如说你感兴趣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想提取，或者是你有一个非常创新的点子，你想在一个平台去施展，就是你参加 URT 这样一个项目就非常好。不仅可以和老师，还可以和现在的在职研究生，或者是在校的一些研究生都可以进行交流。就是我们平时做实验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好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们，然后一起去交流。然后我们之前还和外校的，就比如说他们和我们的专业很相似，或者和我们的研究对象很相似的，我们就会去他们的学校一些实验室进行参观，然后进行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一些学术的交流。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和在和老师交流和学生探讨的过程当中，自己的能力是有提升的，然后和外校的一些交流当中，也是可以促进我们一些知识上，比如说有一些局限呀，或者是不能满足我们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一些课题啊什么的，都可以去他校去找资料，或者是进行互相的一些交流。然后学校的这样一些平台也是非常好的，我认为 URT 这个平台在校的学生大部分人都在做这样一些活动，然后大家也不仅仅是局限在每天上课的一些就是学科上面的一些任务吧，还有自己在奔波在实验室，即使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自己学到了知识，在学校这样一个好的平台下面学到知识也是非常高兴的。 特别的好啊，其实就是把实践和学习相结合了。 对， 没错， 这是北师化的一个特点吗？是它一个首创吗？还是说 一直是沿用这样的一个传统。 嗯，一直都有，然后也一直非常重视，就是让学生去做研究这样一项工作。 嗯、这个方法特别的好，就是如果你 等于有了一个研究生预科班。 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预科班，其实就是把研究生喜欢的领域提前放到大学本科里去， 对，要 培养和学习，对啊，这特别好。我觉得可以抽时间邀请北石化的老师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学习的模式，嗯，张斌今年大四了啊， 要强调一下 啊，这张斌今年大四了，你对北石化有什么样的理解？我觉得你的感触应该是最深的，因为毕竟你是四年的经历了。 对，就是刚才李志也说到了，就是 离别的歌声， 哭了，当时要哭了。就刚才李志也说到，我们学校就是特别注重实验嘛，实践，嗯、然后包括一些。因为我们学化工的嘛，有很多实验，然后一些仪器啊，其实是许多学校都是没有的，然后装备很齐嘛， 嗯， 然后也很注重 URT， 就是实操那种。然后给我印象，这四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大一还好，因为大一开始入学的时候 还在过渡阶段， 对对对，啥都不知道，然后充满了向往嘛，然后就加入了团学，然后说实话，加入团学挺温暖的，就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同学之间互相帮助，然后有啥事儿就直接一句话的事儿，然后互相比如说生病了可以嘘寒问暖一下那种。然后老师呢，就是军训的时候吧，说一件例子吧，军训的时候给大一新生去慰问他们军训，然后老师就很关心他们，然后听说有三个学生要过生日，然后我们院的郭老师然后就直接就说给孩子们买个蛋糕吧，然后呢稍微的让他们温暖一下，别太受苦、嗯，然后给他们带点水果啥的，就是挺温暖的。 嗯 嗯，就是能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我相信工作当中肯定不会有这种的东西，说关心到你的，就关心到如微不至那种感觉。嗯 嗯， 老师就像家长一样， 对，就像家长一样，而且经常和我们谈谈心啊，聊聊最近的情况咋样啊。 嗯， 所以说就是很多人都想留化工院的所有学生，其实都挺想留在化工团学的。 嗯， 到最后以后真的会收获很多。 嗯。 化工学院其实也是北石化的一个王牌的专业了啊， 国家认证的 王牌的专业，王牌的学校学院吧啊， 对学院。 好了，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9:53， 嗯， 我们聊了聊在延庆大家走访实习暑期实践的一些情况，当然也充分的了解了北石化这个美丽团结优秀 的 大学 学校、 嗯、我们回头一定要拉一个微信群，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样的北石化的好消息都和我们青年说栏目组及时的分享。 嗯， 我们也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成为北石化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交流的平台、 哎、 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期节目，以后希望北石化的团学的学生干部们包括我们的普通的学生们也都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嗯、 和大家聊聊北石化这一路大学四年的精彩的瞬间， 嗯， 给大家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像资料， 嗯， 也许十年以后再回首这个来时的路的时候，会发现这次暑期实践能和曼宁姐姐以及张悦哥哥坐在这里聊天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嗯， 最后给大家奉上一首歌，这首歌是延庆最近在推出的旅游特色方面的一个歌曲，就是鹿晗演唱的《请到延庆的长城来滑雪》。 来， 伴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曼宁。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我们明天再见，再见， 拜拜。 给大家打个招呼， 拜拜，拜拜。 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复兴你。 在长城邀请你来体验真情有多努力。 Yeah, yeah, come on，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今年的是真情有多努力。 Yeah, yeah, come on， 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今年的世界如此纯洁，心跳的感觉在宣泄，让青春撒野，把所有的故事都溶解。请你到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追梦的路线没有边界，放宽了心里再穿行，让爱和喜悦向着胜利永远不停歇。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冰雪舞动在梦的旷野，花的晚影如雪落，让生命之城迎风去拥抱冰的世界。长城来滑雪，请你来滑雪，今天的世界如此纯洁，心跳的感觉在宣泄，让青春撒野，让这胜利永远不停歇，让这胜利永远不停歇。 火车一路沉默，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只是暂时的快活，但却是两个极端。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元首。